弟兄姐妹平安，晚安。今天是西敏信仰告白新福主成人主日学西敏信仰告白系列最后一课，第33章，论最后审判。Okay. 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心福能够有这样子的课程，感谢你。我们为有先贤们为我们思想，透过他们的思想，透过他们的教导，我们从中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今天最后一课也来到最后的审判，这个对世人来说应该是叫人畏惧的，但是对世人之中你的儿女来说却是叫人充满盼望的教义。也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叫我们思想领受学习教导这个教义的时候，心中是充满盼望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最后审判第一节，33章第一节、okay. 你们都听得到我声音都 OK 哈 ？OK， 好。我们先注意他第一句话，上帝已经命定或者指定 appointed a day， 一个日子，有一天，要借着耶稣基督，父神已经将所有权柄和公理赐给他，用公义审判世界，或者按照公义审判全世界。OK， 第一句话我们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用词是这个最后的审判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在有一天要发生的事情。而施行审判的是哪一位？谁施行审判？耶稣基督 ，OK， 这个代表就是审判是中保的职分，是那神人中保的职分。哎，我看到博瑞他是不是没有办法上来？OK， 是借着透过耶稣基督审判。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最后审判的这个职分是，这最后审判的职分是关乎基督中保的职分，他成为神人的身份，是父赐予子的权柄，交托于子的权柄。OK， 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父不审判什么的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而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Okay. 好，正因为而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多思想，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施行审判的主。唯有如此，我们的得救才确切或者确实。Okay. 因为如果我们的主没有权力，没有被赐予那权力施予审判，他也没有权赦免。Okay. 是的，审判的权力是父赐予子的权柄，但是也正是子他的身份，他是人子，也是上帝儿子，因此这个权柄是赐给他的，不是赐给别人。Okay. 好，我们刚才引用的经文，先贤们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五章那里的经文，耶稣他自己的用词是人子施行审判，这也凸显人的儿子成就了第一个人，第一个亚当彻底失败之处。 就是上帝托付给他的权柄，要治理大地。他完全没有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责任，也没有使用尽忠使用上帝托付给他的权柄。Okay. 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那里的经文，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也就是说，先知但以理在异象之中已经看到有一位很神秘的人子，这位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领受了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等等。Okay. 那是一位人子。So 你读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时候，你要读诗篇哪一篇？110篇。Right.我主对我主说，OK， 审判者是耶稣基督，人子，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中保，神人。审判的对象，这边有提到，不仅背叛的天使要被审判，还有什么？在地上生活过的人也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接受审判。在地上生活过的人，或换一句话说，用圣经的言语，就是 the quick and the dead， 活人死人。OK， 用此，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彼得对哥林流说，他基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基督是上帝所立定的。立定什么？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或者保罗在嘱咐提摩太的时候，他下的重誓是，我在上帝面前并且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谁面前？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So, 审判的对象是活人、死人和被盗的天使 ，apostate， 被盗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没有堕落的天使，他们是不是也要受审判？圣经没有提到。但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堕落的，所有的人都是审判的对象。不论是活人、死人。如果是所有的人，也就包含信仰告白的用词在第一条没有提到的，也包含什么？只有活在地上的恶人受审判吗？没有，没有这么说来，是所有的活人死人，所以就包含所有的活人死人、义人和恶人都要受审判。第一节继续讲，他告诉我们，审判是非常确定的，在什么时候要发生，是有一日要发生。谁施行审判？耶稣基督父赐给子权柄施行审判。Okay, 而审判的对象是被盗的天使和堕落的人，所有的人，活人、死人、一人、恶人。那审判什么呢？审判这些人的，要交账 ，give an account of 这些人的。所有人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思想、言语和行为，不只是你外在显而易见的行为，不只是你所说出来的话语，人可以听得到的话语，而且是你内在，人看不到、听不到，或许你以为只有你知道的思想。也要受审判。所以英文有个叫做那个思想警察 ,thought police, right? 很可怕，好像只有在法西斯或者很独裁的政权里面有。 your thought please， 然后譬如说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会开玩笑说，你管我想那么多，你是 thought police 吗？你是思想警察吗？也、yeah, 真的有一个思想警察就是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不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口出的每一句话，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意念。嗯，他吩咐对不起 ，OK。然后呢？然后什么？审判什么？审判人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那什么是这些思想、言语和行为的标准？是按照人在肉身所做的善或者恶。或善或恶，你的思想、你的言语、你的行为，或善或恶，你活在肉身所做的，就是当你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当你还活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思想、言语、行为，或恶或善，这个就是上帝审判人的标准，而所得到应得的判决，而接受应得的判决。OK， 让我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思想过，我们是按照在肉身所做的思想、言语、行为的善恶而受最后的审判？而且是所有的人，善人和恶人，义人和恶人，义人和不义之人。有想过这一点吗？没有人回答，是表示没有人想过，还是没有人回答，都是表示大家都想过？ OK。 都没有人想过。大家都想过，还是不知高阿丹所云？ 其实会想到，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得很律法主义。 OK， 如果我们就停在33章第一节，先贤们的教导，你看引用的经文，这也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最后的审判，不管义人和恶人，都是按照我们在肉身的作为受审判。嗯，不论是善行还是恶行。那么，刚修言姐讲说，这样子就会导致有的时候我们不免会非常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按照人的行为，按照人的行为来断定一个人的身份。OK， 按照一个人的行为来断定一个人是否得上帝的悦纳，是否按照他的行为蒙得上帝的接纳，这样子的意思。是的，如果审判是关乎人在肉身的行为，活在地上的善或者恶，其实也就是说，最后的审判是关乎一个人在地上的道德作为、道德行为，是 OK。 那么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会导致很律法主义。很律法主义就是专门刚有解释过，但是这个会导致律法主义的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会对我们造成问题？如果我们觉得人本来就是按照行为受审判，好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做好事就上天堂，做坏事就下地狱，如果简单的就是如此的话，那么按照行为受审判，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有点可怕，但是 conceptually 概念上 认知上不应该会造成问题，反而会说对啊，本来就是如此，不是吗？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尤其对我们来说可能会造成问题。什么问题？没有人有问题。那个仙儿，你们那边 OK 吗？人光， 上帝的救赎不完全。 上帝的救赎不完全。颜真，你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就是如果他行为成义，就是会否认耶稣上，要不然就 不 是不是好像有点是说，如果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或者我们说我们是借着信心领受救恩，可是最终我们是按照，就圣经中多处讲，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那么是不是我们因信称义，或者因借着信心所领受的恩典，在某个程度之上还需要靠我们的行为来成全。 Alright， 你们大家听得出来这中间应该会有的问题，懂我的意思？OK， So我在这边有列出一个连结，那个是缩短的连结，如果你把它打进去的话，或者 copy paste 到你的那个上浏览那个 browser 里面，应该就可以连到一篇文章。那个是三四年前我们翻译Terence 我们的朋友 Terence 翻译了一篇 Mark Jones 写的文章，那篇文章的名称就是按照行为受审判改革中模式。就是那篇文章主要是处理的是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按照人的行为受审判。 OK， 我在这边有列出一些经文，我这边有列出来吗？OK， 罗马书二章，从应该是从第六到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还是第十七节，我忘记了。还有这边有讲到说，比如说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人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或定你为有罪的，等等。有许多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最后的审判是按照人的行为受审判，所有人的行为受审判。OK，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怎么跟因信称义的教义融合 ？OK， so 一个进路就是因信称义，有点像颜真刚所讲的，是让我们拿到天国的国籍，好像进入到上帝的国度。我们借着信心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就拿到了天国的公民证。但是你要不断的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维持这个公民身份，来维持你的这个身份证，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是按照你在地上的行为再来决定你到底最终有没有得到这个身份证，或者能不能够进天堂。 OK， 这是一种进路。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他们也会讲因信称义，但是他们不会讲唯独因信称义，他们会讲因信称义，然后借着这个称义是有晋级的，不断的借着圣礼领受恩典，越加成圣，越加称义， 到最后，可是你从来没有那个确据，就是你可以上天堂，或者你从来没有那得救的确据，要等到他审判的那一天，你才知道，就是看你做的行为够不够，你的忏悔够不够，你的赎罪够不够。好了，就这么讲好了，粗糙一点讲，这不只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这也是现在有一些所谓保罗新官某一些神学家，他们可能不会直接承认这点，但是不免有这种趋向。OK， 就是借着信心进入成为神的国民，上帝国度的国民，但是靠着自己的行为维持着国民的身份，这是一种进入。可以看约翰欧文有讨论这样子的论述，所谓的双重称义。第一次称义是在地上的时候，人借着信心领受上帝称义的恩典。第二次称义则是凭着行为确认你的确是称义的，你的确是在上帝面前有一席地位的，上帝称你为义，因此你可以领受永生。这是一种进入。另外一个进入，另外一个我认为我们应该认为是符合，完全符合圣经教导的，是改革中神学家也的确使用的一个双重称义的概念， A double justification。 OK， 你注意他们的用词总是 A double justification， 不是 double justifications， 是一个 justification， 一个称义，不是两个或者多个称义。他用这样子的用词来形容最后的审判。我在这边有列出一些像 Goodwin 或 Thomas Manton 或 Herman Witsius 都有用这个名词来讲论这个最后按照行为受审判的怎么解释，我们应该怎么样合理的解释人因信称义也是按照行为受审判，这中间是没有冲突的。 So 人并非不是凭着信心称义，然后再借着行为保持这称义的地位或者保持救恩，不是说我凭着信心领受了第一个恩典，称义的恩典，然后要再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行为，就算这个行为会说是有圣灵的工作，再借着行为来维持这个称义的地位或者这个救恩，不是如此，反而我们所得到的是完整的救恩。Okay， 或者就是加尔文所谓的duplex gratia， 双重福分。Okay， 双重福分它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成圣，我们是同时，如果你真的是借着信心称义，你必然也借着信心成圣，两个双重福分，得救的人必然是领受完整救恩，称义成圣，我们可以再补充儿女的名分，最后得荣耀，这一切属灵的福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 OK OK， 所以得到完整救恩的人是凭着因信称义或者借着因信称义，而真正领受这样信心的人，领受真正信心的人，或者你可以这么说，也必然领受那发出仁爱的真信心。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必然会有好行为、善行、成圣、效法基督、有儿子的样式，就是也必然就是说，这必然会结出，你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个好行为、善行、成圣、效法基督、有儿子的样式、致死自己的罪、活出新人的样式，等等等等，这些的善行、好行为都是最终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这个也就是上帝儿子审判人的标准。这就是人在肉身所行之善行，如果有善行的话，如果人在肉身所行有得蒙上帝所悦纳的善行，绝对是因为是上帝在这个人的心中工作，叫他立志行事，行上帝预备叫他做的善行。这绝对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这是上帝自己手中的工作，却是人行出来的，所以上帝必称自己手中的工作为义。 这个跟称义的先贤们之前在第十一章讲称义的概念有关系，因信称义的概念有关系。也就是说在十一章第二条那边提到说，这个真正叫人称义的信心必然是唯独信心叫人称义，但是这个信心必然不孤独。那边所讲的说，这个信心必然是非常忙碌的叫人产生仁爱或者产生善行。So,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也应该很熟悉的。我们立志行事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行善是他的工作，但是我们行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人按照行为受审判就理所当然了。OK? 因此 Goodwin 会说这样的这个称义会有双重的意义。Thomas Goodwin, 他说当称义 justification 有一个意义就是authoritative, 权柄上的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 declarative 或 demonstrative, 就是展现或者宣告式的意义。他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基督按照中保他的身份，他得到权柄，可以称人为义，因为他自己全然的顺服，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叫我们这本来不义的人，他把他的义给我们 ，OK，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不义，我们承担了他的义 ，OK， 因为我们是背负了他的新人的样式，或者说，是他是覆盖我们的，我们是披戴基督的。OK， 因此，这个是权柄，他有这个权柄，因信就称我们为义。OK， 但是基督也要求人透过善行展现他所赐给我们的义。OK， 因为这是用 Thomas Goodwin 他自己的用词，因为他要称他自己。称人为义之行动为义。He will justify his own acts of justification. 简单的来说，就是那个最后的审判是上帝称自己为义。他不是虚妄称人为义的。Okay. 上帝称义自己手中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在肉身之中所行出的善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善行绝非就是说完全没有残缺的，甚至这个善行你要说在质量上或者质量上可能都不及所谓没有得救的人，但是唯一这个是蒙上帝所悦纳，可以在最后审判通过上帝审判的或者上帝儿子审判的善行，唯一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行的，或者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预备要我们行的，或者这是上帝在我们心中所自己所成就的工作。 OK， So 我们为什么今天花一点时间讨论这个，之前在其他地方我们有讨论，就是刚才修远姐提到的，如果我们纯全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一定最后会落入律法主义，或会落入一种妄想，好似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而另外一个极端则是，因为我们是因信，全然凭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在上帝面前得以成就，所以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上帝也不会在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最后也不会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这很明显是不是违背圣经的教导 ？Right？ 因此，你要得到真正的福音，活出真正福音的样式，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OK， 你必须要同时维持，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但也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圣经的教义 OK， So, 说自己信耶稣的人，说自己因信称义的人，按照雅各会说，如果你没有行为显示出来，这不过印证你根本就没有信，你的信心是死的，你没有真正领受那叫人发出仁爱的信心。Okay. 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说，你就是要靠着你的好行为上天堂，就是全然按照你的行为接受上帝的审判，而有些人可以行出蒙上帝所悦纳的善行，这个根本就是妄想，他不知道自己的罪恶有多深。Okay, 他不了解人得救是唯独是靠恩典，借着信心领受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Okay. 而如果人有蒙上帝悦纳的行为，不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有什么，或这个人自己的本身有什么值得上帝悦纳，而是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是在他儿子里面。Okay. 我们行出上帝在我们心里立志行事要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行出的善行，这个善行蒙上帝悦纳，不管再怎么残缺，但是却是发自我们内心，而这个发自我们的内心是有圣灵在我们中间之中工作的内心。 OK，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以琳姐 ，OK 吗？ 所以这样讲的话，如果一个基督徒，是会重复出现呢、啊？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话是不是会被 repeat 好几次？ 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讲话会不会你们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会重复？ 我不会，我这边是不会，其他人好像会。 哦哦，我自己听到是会。我刚听别人的也会。 OK, 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我把这个弄掉。好，现在还会吗？你再试。 现 在还会？ 现在好像不会，现在不会。 OK, 是我这边设定有点问题，对不起哈。 对，因为刚才我听音乐，好几个人发言，全部都是重复。 对不起， okay. 我 OK, 好 ，OK, 好，请说。 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就已经在天堂了嘛。 嗯。 哦、那将来，那我们信主的人就已经跟上帝在那个区间之境里面啊，就与他同在。可是将来还有一个最后的审判。 Yes。 那这个最后审判的结果就是说，不见得每一个信主的人，虽然他可能也觉得他。在他在世他也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当然做的不完全，那但是有可能是最后的结果是跟他预期的会不一样啊。 Yeah, 这个等一下我们之后会提到，其实在最后审判有很多人的预期会不一样，但是以琳姐的确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那一点，就是说时间上好了，如果我们要这样讲，的确在人死后和最后的审判，就是在主再来之前死的人和最后的审判是有时间差 right? 而我们上一章也学到，人死后义者的灵魂就直接到上帝儿子面前，得在荣耀和光明之中，就享有福乐 right? 虽然这个福乐还不是最完全的，因为我们还等待我们身体的救赎，但是你已经是与主在一起了，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是要畏惧最后的审判？这样的人是不是要面对最后的审判？是的，因为你身体复活，就是你要在所有人都要在审判的大宝座面前。但是有些人要大大的畏惧，可是大部分这些人却不畏惧最后的审判，但是又有一些其他人却不应该畏惧最后的审判，反而是期待最后的审判。其实我们最后一条也会提到这一点，听懂我的意思吗？ Okay. 但什么人真的应该畏惧，而 很可悲的是，他们反而没有因为畏惧而真正悔改。有世人，我们明天会听到讲到，也会讲到这一段。保罗与跟腓力士讲说，信耶稣基督的道，或者对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信心。然后他保罗传讲什么？路加告诉我们，他传讲三个东西：公义、节制，还有什么将来的审判。然后腓力士听到这个就大大的畏惧，就不想听了。但是这不表示说他这个畏惧对他来讲到最后没有什么用，因为他最终没有悔改， right？ 那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应该畏惧最后的审判却不畏惧，就是不只是没有信耶稣，反而 是说自己信耶稣，但是他的在肉身的行为，不管是思想言语还是他的作为，应该都没有办法通过上帝最后按照行为审判的那个标准，这样的人应该大大的畏惧。而这个畏惧也应该成为他领受恩典的媒介，叫他悔改，真正的悔改归向主，改变他在肉身的行为。但是很可悲的，我们也时常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反而不一定会，因为他对在世上的这个确据太有信心了，或者他以为我信耶稣我就一定上天堂，而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没有真正的爱耶稣，没有发出因为爱耶稣而有的好行为。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OK, 33.2 这边讲到说为什么会有最后的审判，或者最后审判的目的有什么。最后审判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新译版的中文版完全忽略了荣耀这两个字，或这一个字 glory， 中文是两个字。我觉得这个荣耀是在他的怜悯和他的公义上彰显出来的，但是最后审判最终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先贤们，比如说汤姆斯克鲁文会说，最后的审判是最终是关乎上帝，他称人为义的上帝称自己为义，是关于上帝的公义。 OK， 原文是又在永远得救的选民上彰显他怜悯的荣耀，另一方面是要将那些邪恶悖逆沉沦之子的人加以定罪，借此彰显他公义的荣耀。那个荣耀都没有翻译出来。 OK， 在马太福音25:31-46，就是在审判的宝座面前会将那个山羊和绵羊，是山羊和绵羊分别出来。然后我们的主会对你说，我们可以翻开那段经文。马太福音26。对不起，25:31-46。然后王要对右边的说，你们可以来承受为你们预备的果，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因信称义。 No，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你们给我穿，你们看顾我，你们来看我，按照行为受审判。 right? OK， 有趣的是义人就回答主啊，我们在什么时候见你饿给你吃，渴了给你喝？是谁讲？说我们在地上 我们虽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虽然得救，我们虽然有属灵的恩典，但是我们仍然时常愚昧无比，时常自义。而义人，上帝的儿女在什么时候最有智慧？是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居然会回答说，主啊，我们有做这些事吗？我们哪里有？我们哪里有给你吃，哪里有给你喝？也就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得义的人，总不会觉得自己的作为是够好，是符合上帝的标准，总是谦卑，因为他知道上帝的义的那个标准是多么的高，因为他这样的人才真正认识上帝的义是何等的义。所以当上帝的儿子称他们为义的时候，他们真正自知之明有智慧的反应是，我是哪等人啊，我怎么配，我哪有做。可是我们人就算是基督徒在地上，仍然喜欢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那种暗夸 humble brag， 夸自己为义。 No， 只有在那个时候义人会说， No， 主啊，我们没有做这个。然后王又要对他左边的说，你们没有给我吃，你们没有给我喝，你们没有来看我，你们没有来看过我。而同样的，这些恶人也会说，哪有，我们哪有做这些事，我们哪有。你懂我的意思吗？愚昧的人最愚昧的时候，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彰显他们的愚昧。 So， 按照行为受审判。所以这也凸显，这段经文也凸显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都超乎人的所求所想。而且上帝的怜悯不乏公义，上帝的公义也不乏怜悯。我们可以看罗马书3章25到26节， OK， 如果你可以翻开来的话， 这也是很重要的经文，这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或者替代性救赎的经文。罗马书第3章应该从21节到28节都是讲这个，但是我们特别注意25到26节，上帝设立基督做挽回的祭， OK， 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有怜悯，上帝的公义有怜悯，他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So， 上帝称人为义不是一个幌子，不是法庭上的谎言。如果他真的要称人为义，要称罪人为义，而他也要称自己为义，他最终这个称人为义必然有其内容，就是称义的人所在肉身行出的善行。但是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并非没有怜悯，他有宽容忍耐的心。而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那边提到，是上帝宽容忍耐怜悯的心使人悔改，第2章第4节。 OK， 然后在罗马书第9章第22节，如果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容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最后的审判命要审判入到毁灭的这个器皿，并非没有怜悯，他是多多忍耐宽容，他们也并非没有悔改的机会， OK， 而且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那蒙怜悯早就预备得荣耀称义的人的器皿之上。 OK， 然后这边讲到说，义人 The righteous 得到永生，从主面前得到满足的喜乐和安舒。 OK， 而恶人 The wicked 就是不认识上帝。什么是恶人？什么是恶人？一定是杀人放火 的犯人吗？ No，是所有不认识上帝也不顺服基督耶稣的人，就丢入永远的折磨，永远的灭亡。我们注意，既然有永远的折磨，这里所谓的灭亡就并非消失 annihilism， 不是消失就一了百了，就没有事了，或者你就没有了。No， 这个灭亡是永远的折磨。OK， 就如基督徒盼望那永远的福乐，而我们说实在在地上的完全几乎没有什么概念，那永远的福乐到底是如何的福乐？而就是正因为这个福乐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大有盼望，大有喜乐，活在世界上。正如这样子，那永远的折磨、永远的刑罚、永远的毁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不尽然全知道，而这不尽然全知道，应该叫人战战兢兢、匍匐在地、立地悔改。归向耶稣。所以最后审判的真实，或福或祸，或善或恶，都应该激励我们努力的传福音，叫人得救。 OK， 33.2 33.3 就直接讲最后一条。为什么讲最后的审判？因为最后的审判，你如何理解最后的审判，就直接影响你如何活在地上。彼得后书3:11-14，也是先贤们引用的经文。彼得后书他说，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化，接下来彼得说什么？既然这未来这些事都要成为过去， OK， 那么你们为人，你们现在要如何活？How should we now live? 你们现在该如何的圣洁，如何的敬虔呢？因为知道有最后的审判，因为知道最后有新天新地，因为知道这最后一切都要过去，因此你们现在该如何活？你们现在该如何圣洁，该如何敬虔？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盼望这事， right? 我们刚刚讲到，对基督来说，我们是盼望最后的审判的。我们既然盼望这事，就当殷勤，就当努力，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See， 相信最后审判会直接影响你如何活在地上。如果你不相信有最后审判，我这明天讲到也会提到，那就吃吃喝喝吧。So， 最后的审判是非常的确切，帮助我们活在地上。而且最后的审判虽然确切，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最后审判那日子是什么时候。这个就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在世上的安稳，因为这世上的所有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这世上一切我们的财富都会成为过去，我们真正财富不是在这世上。因为无人知道审判确切的日期，主要在来的那日子像贼一样。我们主在升天之前，还没有得荣耀之前，他对门徒们说，没有人知道，甚至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就叫圣徒们保持警醒，等待主再来。Okay. 而知道有最后的审判，也知道对义人来说，对因信称义的人来说，对上帝称为义的人来说，最后的审判，我们应该是充满着期待和充满着盼望和最后的喜乐，因为最后的审判主要是彰显我们主耶和华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基本的态度就是圣经的最后一节，愿主快来，愿主再来。 So，既然知道事情是如此，我们当如何活在地上？我们要活着好像要逃避那最后的审判吗？好像就不要想那个，反正那不是真的。我们要活着像没有最后审判的人吗？ See， asked， 末世总是入侵今世，这个就在我们的成圣，具体的成圣的practice 上面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末世应该要侵入你的今世，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确切有末世，对基督徒来说，因此你今世活在地上，会与世人活得不一样。OK， 最后审判，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子恒，你们那边 OK 吗？雅文，你们那边 OK 吗？没有问题。仁光、仙娥，你们？宜兴 OK 吗？梦怡，吴大哥、秀燕姐，啊，小玉你一定 OK 啦，安娜，没事就回家问你丈夫就好了。OK， 好，感谢主。我们西敏信仰告白的课程就结束，我觉得还蛮完整的。我们也的确就按照计划，每一堂一堂一堂的一堂上到，所以真的是主的恩典。也愿这个课程可以持续的叫弟兄姐妹叫教会得益处。So， 应该所有的有录音的课程都放在网站上，然后都有那个教材。So， 你们也可以，因为这全部都是公开的，我们把这个是看为是教会的资产。所以如果其他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对他们有用处的话，你们可以把那个连结去，我之后大概会把那个所有的连结都 po 上去，或者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得到。Anyway， 我觉得我们这个西敏信仰告白的课上的内容比我还蛮有信心的说，在一般神学院里面都没有学到。我会说我们的内容比 Ferguson 教的在西敏教的西敏信仰告白的还要更深入。我不是说我教的更好，可是的确更深入。OK， 好，感谢主。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课程，不只是今天晚上课程，也是这一路你带领我们来借着看我们的心理信仰告白，其实也希望就是若你乐意就成为心腹信仰标准，就检视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什么样的一位主，什么样的一位圣灵是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在这段时间可以领受这些你透过先贤们赐给教会的礼物的资产，也就求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所得着，也不止有所得着，也有所活出。愿这成为真的成为心腹教会的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下礼拜那个，你们应该都可以 download 那份文件，就是那 Savoy 的教会设立制度。So， 我们大概花几个礼拜看那个的，参考资料远比西敏信仰告白的参考资料要少很多。So we'll see how it goes， 我们会要我们看看边走。边走边看 ，OK， 谢谢大家，晚安，明天见， 拜拜， 拜拜，拜拜。